我不只是要多赚钱，给他更好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会越来越依赖对方。我很喜欢热闹的家庭氛围，现在我最享受的就是训练完回家后，爸妈、芳芳都在，有时候表妹也会来，一家人一起吃饭。有时候阿芳在北大有课，或者当天要出去工作，北京交通又特别堵，回来比较晚，我们就会等他一起开饭。有时候我训练结束回家晚了，他们也都会等我。这种家庭生活给我的感觉就特别温馨。结束在广州亚组委的工作后，谢杏芳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攻读研究生，这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平时他会参与到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的项目中，帮助一些运动员实现退役后的再学习和成功转型。现在阿芳需要更多的和 PPT 板砖后的资料打交道，跟同学们一起参加课外讨论，一起去北大食堂吃饭。他已经习惯了他的新角色，在家有空的时候，他也在苦学英语，常听他口中念念有词。说起学英语啊，还有个段子。有一年在法国参加超级赛，我们一起去老佛爷百货公司，当时我还想买一支控油的洗面奶，结果阿芳看着我犯难了，说这太难了，我只能说明是买洗面奶还是乳液。他的英语水平还没能到说保湿控油这个阶段。我当时就故意逗他，那你什么都不会，你英语怎么学的呀？那我带你出来干嘛啊？我是那种激将法，两口子就是得经常掐才有意思。9年时间来，我所了解的阿芳是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子，很多时候都是我主动给予，她很少提出什么要求。我和她在一起感觉很放松，几乎没什么烦心事儿，这也让我把回家当作是每天最愉快的事情。随着婚礼的临近，每当芳芳谈论起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啊、花卉啊，我能感受到她的那种向往，就像每个普通女孩对于婚礼的向往。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哇，一定要做好，不能搞砸。这些年参加过不少朋友的婚礼，低调的有，盛大的也有，而真正属于我和阿芳的婚礼不需要太奢华，最好的装点就是真诚，最真诚的就是最感人的。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如今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让我觉得很踏实。我知道在我身后有一个靠谱的团队，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地说，我是家里的首席执行官，不是那个 CEO， 而是那个负责执行的，决策是他们定的。我们家是传统的福建普通家庭，我爸妈也是领工资吃饭的工薪阶层。在我家，爸爸是一家之主，妈妈则会维护好爸爸的权威。而很早以前和阿芳聊起未来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和父母一起生活，因为我需要他们，我想和他们一起去弥补以前没有机会经常在一起的遗憾。热闹的家庭氛围让我感觉有生机、温暖、喜庆，那样才像个家。如果我和芳芳两个人的话，我会觉得太冷清了，而且我肯定也不会要求她做饭，我自己又不做，那家里就更冷清了。不过现在只要我有空，又恰好在北京，阿芳也会亲自下厨，两个人一荤一素一汤，挺好。说实话，阿芳做的菜味道挺不错的，不过就是饭烧的总是刚好两碗，想多盛一勺都没有。说真的，我其实不太够吃。另外呢，我也不希望她下厨的原因是，只要她做饭，我就一定是负责洗碗的那个。洗碗累得我腰酸背痛的，比训练还累。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还是别做饭了。年龄慢慢大了以后，我更喜欢在家吃饭，周末的时候去朋友家聚会，大家分工协作，洗碗的任务经常就由我包了，偶尔洗个碗倒没什么，只要不是天天洗就行。 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家有只名叫辛巴的泰迪犬，和狮子王里的辛巴一个名字。他的到来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多欢乐。他是在三个月大的时候被阿芳带回来的，当时阿芳在广州，我怕他闷，说养只小狗挺好啊，结果是只小泰迪，棕色的，又是公的，我想就叫小辛巴吧。他在一岁以前都跟阿芳待在广州，所以一开始啊只听得懂粤语，跟他说普通话没反应。我们是一路开车把他带回北京的，现在他也精通两种语言了。这只狗很聪明，很知道人情世故似的。不用说，他首先指认阿芳是他的主人，第二喜欢的呢本来是我，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妈，因为我妈管他的吃喝拉撒，所以他跟我妈也很亲。最怕的就是我了，我会打他屁股，因为他老是闯祸。泰迪本来就很活跃，比方说我们都出门了，家里又养了一些植物，他会趁没有人的时候把花盆里的土刨出来。又或者我们把刚看完的照片随手放在茶几上就出去了，等到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全部被他咬烂啊，他就是一刻也闲不住啊。不过呢，我们也从来不会拿绳子拴住他，小狗很可怜的，他爱动就让他跑呗。生活就是这样，不在于住上了多大的房子，买了多好的车，或是拥有了什么其他东西。也许通过你的努力拥有了这些以后，你会有一种成就感，但那种成就感并不一定就是幸福感。幸福是训练完开车回来，看到爸妈在小区里打球。幸福是一家人一起逗辛巴玩。幸福是抬头看到二楼我家窗口里爸妈正在做饭的身影。幸福是倒时差睡不着，清晨六点下楼去早餐车给家人买油条。一件件平凡的小事，或者一幅幅简单的画面，都会让我莫名的感到幸福。长大以后才发现，最真实的、最简单的、最平常的，就是幸福的。我想告诉所有年轻人，没房没车没关系，只要依然能陪在爸妈身边，吃他们做的饭，听他们唠家常，幸福就在你身边。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阿芳和我的家人都会去现场看我比赛，那样我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因为我知道，不管比赛结果如何，在赛场上某个小小的角落里，他们在无私地支持我。家人的爱是没有一点私心的，是最无私的，这让我觉得非常幸福。从练羽毛球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是三好学生，我的任性，我的脾气，让我一度被认为是不合规矩的，是羽毛球队中的异类。我那些与自己较劲儿作对的情绪，直到2007年年底，汤先虎教练来到我身边，才逐渐平息下来。我也逐渐学会了如何与自己和平相处。在中国羽毛球队乃至世界羽坛，汤先虎被称为神奇教练。37岁才挂牌，60岁执掌中国男双帅印，一手打造男双的风云组合。他创造了太多奇迹。他原本可以过上归隐的生活，但是他为了中国男单，甚至更直白的说是为了我，他放弃了安享天伦之乐，重新出山。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在我一路走来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教练曾经给予我帮助，他们都像汤先虎教练一样，一直默默无闻地用心去工作。幸运的是，在不同时期，他们都在背后推动着我前进，最终让我有机会在2007年和汤导合作。在我跟随的这么多教练里面，汤先虎教练是最特别的。他曾经在印尼执教过，也带过中国队其他组的队员，能让这么多队员都那么信任他，是因为他非常懂得尊重运动员。很多中国教练希望运动员能和他们达成一致，但是汤导愿意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他希望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最真实的自我，这让我觉得很新鲜，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教学方式。当我们之间建立起了这份信任后，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下去。我的身上确实有不少毛病，我当然会有我的性格和脾气，当我练不好的时候，我会对自己发火或者摔拍子，这在所有教练看来都如同犯了天大的错误一样，他们一定会用最严厉的语气或手段来阻止我，甚至气急败坏地指着我，你给我下来，不准练了。因为中国运动员是训练最刻苦也是最听教练话的，没有人敢这么做。可是对我这种性格的运动员来讲，我对他们说的这些根本就不屑，我只会觉得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因为每当我发完脾气之后，我都会练得更投入，我就是这种性格的运动员。可惜当时我已经在国家队待了8年的时间，却没有一个人发现我有这样的特点和能力。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摔了无数把拍子，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摔掉这么多球拍，3天一把肯定是有的，练得不好的时候一堂课摔3把也很常见，但是汤导从来不会第一时间批评我，从来不会，他可能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转过身去看其他队员的训练了。当我发脾气摔拍子的时候，会有很多队友停下来看我，女队队友也会悄悄地议论我，而我是成年人，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克制冷静下来，所以每次摔完拍子以后，我都会继续选择第2把球拍回到场地，这时候我会告诉自己，我还是要把它练好。等我重新投入训练后，汤导又会转过头来看我，继续把这剩下的40分钟甚至80分钟训练完成好。等训练结束后，汤导会选择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跟我讲，哎，你这个球拍已经是限量的了，全队为了你都已经停用这个型号的球拍了，都留着给你用，你再这样摔下去的话，可能赞助商也没有办法生产出这样的球拍给你了。当时我既不好意思又觉得他说的有理，汤导的这一套是我不得不服的地方。汤导是过来人，他明白运动员在巨大的压力下会以一种旁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来释放，他看我摔这么多球拍却特别平静，就好像这一幕也曾经发生在他身上过一样。但按照汤导的说法，年纪大了不堪一击啊。一直到现在，汤导都是我最敬佩的教练之一，我很感谢他，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来接手我这样一个队员，但是在2007年年底，队伍决定让他来执教我的时候，他没有推辞，这就意味着他要为此承担超乎常人的压力。要知道，羽毛球最受关注的就是男子单打，这是毫无疑问的，很多人在把枪口瞄准林丹的同时，也会瞄准他背后的教练，所以我觉得在汤导这样的年纪，还要他来承受根本不该他面对的一切，实在是出于师徒之间的恩情。早几年汤导执教男双的时候，我也听说过一些趣事，比如说冬天的北京天气寒冷，早上7点队员起床，没有人敢去吵醒梦中的汤导，直到1小时后全队在公寓楼下集合乘大巴去训练，才会看到汤导手里拿着一盒牛奶慢慢的下楼。因为经常头疼，汤导常年戴顶鸭舌帽，有时队员想偷懒儿，也辨不清汤导的目光到底在哪儿，但总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背后传来一句，那个谁啊，不要偷懒啊，叫人吓出一身冷汗。可再过一会儿又会发现，原来鸭舌帽下的汤导正在睡回笼觉。从来到我身边的第一天起，汤导就几乎和我寸步不离，小到我平时训练前的准备活动，大到练技术甚至练身体，练完所有的项目再到之后的放松运动，他都一直陪在我身边，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他总是很主动的慢条斯理的问我，你感觉今天怎么样啊。他很喜欢找我聊天，让我把当天的体会说出来。我一度非常依赖他，要是哪天训练中 汤导因为身体不舒服没能来，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从信任到依赖，这是我跟之前所有教练从来就没有过的。我身边有很多教练，他们可能半年都不会来训练馆看一次训练，但是到了赛场上他照样会给你很多意见啊，你要怎样怎样。这样我就会很不满意，因为我觉得他对这项运动一点都不负责任，因为他不是每天跟着我，他甚至都没有资格跟我讲这些。是这些天天陪着我的教练，他们才更有资格发言。至少他对这项运动的现状更了解，我佩服的是这样的教练。而有些教练都忘了社会在进步，这项运动也在随着世界的改变而进步，他不可能永远靠经验制胜，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是不一样的。在还是运动员的时候，汤导就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执教中，他经常会有他不同的看法和自己独有的体会。他的经历要比其他教练丰富很多。悉尼奥运会上，他凭借对印尼天王叶成万的了解，帮助吉新鹏制定有效的战术，让他以黑马姿态一举夺冠。他也可以只用两年时间将中国男双点石成金。最重要的是，他是真正热爱这项运动的人。汤导没有太多爱好，他不喜欢喝酒、唱歌、出去玩，有时间他宁可自己在房间里看电影、听音乐、摆弄他的音响。他最经典的形象就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独自对着电视欣赏大片，把音量调大，任房间里地动山摇。他有一颗年轻奔放的心。除此之外，他把时间都花在研究对手、看录像，或是考虑下一阶段要给队员练什么上。对待事业，汤导非常非常用心。我敢说，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教练能够和他相比，一个都没有。羽毛球就是他的最大爱好，他甚至很少跟我们提到他的儿女家人，除非我们主动聊起。他跟你谈论的几乎全都是羽毛球，说他是个球痴，一点也不为过。我非常尊敬他，也是因为对一个年近古稀的人来说，这样不顾一切的继续为这项运动、为林丹、为中国男单牺牲自己的时间、用心投入，无法不让人动容。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冠的那一刻，我像孩子一样的扑进他的怀里，因为真正把我当自己孩子一样对待的只有汤导。汤导身体一直不大好，身边常备着各种药物，球馆里经常开着空调，汤导怕冷会头痛，所以后来很多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都说对这样的教练不敢苛求他太多。他已经奉献出自己太多的时间，甚至是在拿生命为这项运动、为中国队付出，不能每次集训都对他要求那么多，好像他的回归就一定要帮林丹去获得更多的冠军。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 20年的国家队生涯，20个世界冠军，2枚奥运会金牌，5次世锦赛冠军，汤姆斯杯6次夺冠，苏迪曼杯5次称雄。世界羽联统计，林丹职业生涯总共获得666场胜利，66次冠军，是世界羽坛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巅峰时期的林丹几乎没有明显弱点，在无数经典的比赛当中，那些纷纷致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主宰比赛。即便是在面对盖德、陶菲克、李宗伟这样的伟大对手，林丹依然可以保持极其出色的战绩。有他参加的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代表比赛结束，逆转好戏往往成为家常便饭，笑到最后的也一定都是林丹。顾拜旦曾经说过，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是战斗。不论是初出茅庐的少年时期，还是奥运会的决赛舞台，林丹都在诠释着这句话的含义。他不知疲倦的奔跑，愉悦式的救球姿态，为他挽回了不计其数场胜利，也为他书写了血脉喷张的青春年华。回首望去，林丹早就已经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英雄史诗，赠予每一位见证过超级丹英姿的过客。也正如他在自传当中所写，